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65集，真面目。三人无奈回到武庄，就见庄子里众人都在，唯独缺了公孙和赵普。展昭他们还没开口，殷侯就好奇问， 碰着什么幺蛾子了，要使出魔王音那么严重。 展昭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，无杀大师都吃了一惊。 残阴幻术，什么人使这种功夫啊？ 完全没线索，但是那人的确带着那些指环。 不怕中毒拿这个傀儡做武器吗？ 哎呀，江湖之大，真心无奇不有啊。 武器应该不是傀儡，而是那些丝线，他们几个逃走的时候跟喂土遁似的。 土遁还不是我二哥那种挖坑的，地面没有痕迹。 白玉堂也似乎想不通。众人正聊着，风传风从外头走了进来。 本来真没觉得有什么，不过叫你们一提醒，我还是去查了查。不查不要紧，一查就觉得暗潮汹涌啊。 出什么事了？ 就过年这段时间里，你们知道多少江湖门派的掌门死了吗？ 啊， 都是些新兴门派，当然不是天山少林那种大门派，但是实力都跟苏州这四大门派差不多，很有潜力。我算了算，起码有30个这样的门派是新手接任掌门，最小的掌门20出头，最大的也就30多岁。 这江湖更新换代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啊。 这不像是正常的更新换代，新门派嘛，掌门最多也就是40-50岁，死一个两个可能是意外，可一批一批的死就不正常了。 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啊，门派内部的事情根本无从查起。 这些都是隐患，不用多久，没准这些新兴门派就会向传统的江湖门派发起挑战。 哎呀，这是要重建江湖新秩序，重新分山头啊。 有些老门派啊，的确是内部问题严重。天山派那群小子整天吵架，陆峰是和事佬，万一真有人跑上来挑战，还真是未必应付得来。 天山派最近好了不少了，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吵架了。 你整天在开封府养猫，你知道他们吵不吵？ 天尊无奈瞄着白玉堂，白玉堂觉得自己的确是对天山派不怎么上心，毕竟天山派是天尊建立的，门派存亡关系到天尊的名誉，他自然是有义务帮天尊看好天山派。 我有空去看看。 算了，终归啊还是要靠他们自己，如果真的撑不住倒了，那也是他们的实力不够，江湖就是这个样子，一切实力说了算。 自古以来武林斗争皆是如此，如果年轻人真的能干，出头是理所当然的事。 一众老人家心都挺宽，连来串门的少林方丈都觉得这种事情没必要担心。众人不担心江湖，可展昭还得担心案情。杀人凶手如果是那个黑衣人，人家可跑了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 公孙和赵普上哪儿去了？ 白玉堂问影卫，影卫们说公孙带赵普去找他同窗孟虚风了。展昭也坐不住，见天还早，就拽了白玉堂一把去找公孙了。小四子也要跟着去找爹爹，于是带上小五，小梁子也跟着一起去了。出了门，展昭问小四子， 你知道你爹爹上哪儿去找孟虚风了吗？ 小四子摇摇头，不过从小腰包里拿出了一个小圆球，放出了他养的那只金翘子。众人跟着虫子找公孙去了。此时公孙和赵普并没有去孟虚峰的家，而是进入了苏州城南的一处闹市。 赵普跟着公孙穿街过巷，七拐八拐地走弄堂小路。赵普大西北住惯了，这苏州府小桥流水的，三步一拐弯，五步一掉头，走的他头都晕了。 书呆，你真认得路啊？ 大概是认得的，我们以前来过几趟。这附近有一个很老的书斋，里头住着的是我们的一个夫子，已经过世了。他老宅藏了很多书，我们几个同窗没事都会去他那里看书，他那里可以住人。 你跟他还挺熟？ 从小就认识了。 认识的早了不起啊。 当年你不把我赶出军营，不也早就认识了吗？王爷。 公孙看一旁，梁思思冒了这么一句出来，赵普搔了搔头，无奈看公孙。 不过嘛，你不赶我出军营，我也捡不到小四子。 所以说你能捡到小四子是多亏我是吧？那他认我这个干爹呢也是天注定。总之啊，迟早都是一家人。 赵普没皮没脸的嘿嘿笑，边说边伸手一搭公孙的肩膀，公孙斜着眼睛看他。 你脸还挺大。 书呆，你果然特别啊，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说我脸大。 赵普摸着自己刀削一样的腮帮子和下巴看公孙，公孙就抬脚踹赵普，身后两个影卫歪着头看着，公孙竟然没否认一家人这三个字，奇迹呀。说话间，众人到了一座看起来有些破旧的老宅前。 啊，就这里了。 赵普没让公孙敲门，两个影卫上了房顶，随后回头对赵普他们招招手。赵普带着公孙一跃上去，就见在一座宅子前边，孟虚风坐在那里，正在翻阅一本书，样子还挺悠闲。赵普带着公孙跳到了院子里，落到了孟虚风眼前。孟虚风似乎并不吃惊，抬头看了一眼公孙和赵普，放下了手中的书，拿起桌上一个药瓶子喝了一口。 还以为你会跟展昭一起来，这位是哪位？ 公孙给他介绍了一下赵普。孟虚风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，情绪也是难以捉摸。孟虚风转过脸望着院子中间一株冬梅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冬暖，雪白的梅花花瓣落了有一半多。孟虚风看着落梅出神，自言自语：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？我总说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出人头地，你却只想做个大夫。我一心苦读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入仕为官，大展宏图。你整天就知道研究药材，考试都要书院的夫子求着你去。院长举荐你去开封参加殿试，你却跑去西北捡了个婴儿回来养。 孟旭峰说到此处，笑着摇了摇头看公孙。 我以前一直想站不起来又怎么样，你才高八斗，还不是窝在小地方做了一个小郎中。可到头来你不到30就已经做了三品官，是名满天下的神医。小四子经过几年也是乖巧可爱。 公孙听着孟虚风说的倒是有些意外。孟虚风叹了口气： 我不是嫉妒你，我只是有时候会忍不住想，如果我没有残废，命运会不会和现在不同。 公孙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： 会，没准儿你在进京赶考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死了，也没准儿你被哪个公主瞧上了成了驸马爷，或许名落孙山回家种地，又或许金榜题名成了状元。这种事天晓得。 你嘴巴还挺毒的。 赵普眨眨眼瞧着公孙，公孙眯起眼： 就跟当年你是我进军营捡不到小四子一样，有些事情天意不可违，人是没法改变的。 的确像是你会说的话。 朝中有官员是残疾的吗？ 有啊。 多少？ 十来个吧。 你军中呢？ 有，一行的左右手沈少熙就是天盟。 沈少熙很有名气啊。 嗯，他看不见，却是军事奇才，而且他画画画得很好。乔广的右军有一个总教头，也是坐轮椅的。 孟旭峰冷笑了一声，看公孙。 你想说明什么？ 我不想说明什么，我只是想让你接受现实。 现实？ 现实就是，哪怕你杀光所有人，对你的病也没有益处。 孟旭峰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就开始咳嗽，伸手拍胸口。公孙微微一愣，皱眉盯着他的脸看。赵普也发现孟旭峰脸色苍白。公孙一惊，跑过去伸手给他把脉，随后睁大了眼睛。 你怎么回事？ 孟旭峰笑了笑，伸手指了指一旁桌上一个药瓶。公孙打开瓶子闻了闻，就是一皱眉。 你服毒？ 我早就活腻了，我只想自己开心，救人一命那种快乐我从来不像你那样稀罕。 那你做什么大夫？ 我只想享受掌控人生死的那种感觉，如果我能站起来，代价是杀多少人都无所谓。我喜欢看人求我救他们，也喜欢看那些练武之人垂死挣扎的样子。 公孙盯着孟旭峰，显然已经不认识这个人。赵普也皱眉，身后紫影和折影直咧嘴，传说中的真面目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